中小学新学期开学后，早晚高峰时段学校周边出行的家长和学生将明显增多。对此，公交集团提前落实各项运力保障措施，采取增加早晚高峰车次、客流高峰路段增发区间车、大站快车等措施，最大限度满足学生到校和市民早晚高峰出行的需求。根据美国政客新闻网日前报道，特朗普政府正计划扩大对入境游客的审查，前往美国旅游的中国游客未来将需要提供其网络上社交媒体的身份资料。有美国律师建议，为了避免惹麻烦，中国用户入境美国前先把微信给删除了。 是谁在敲打我 窗？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气氛好假，看着悲伤隔着你的墙，相同的时差却有不同的想法，我们牵着手心里温度不一样，想到感触不一样，我们却假装一切都一样。如果爱只剩下假象，我们该怎么去说话？难道这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有爱却很伤，不爱也不放，等细线投降。相同的地方却看不同的方向，听同一首歌心里感动不一样，想的画面不一样，我们却假装一切都一样。如果爱只剩下假象，我们该怎么去说话？难道这就是爱情最后的模样？有爱却很伤，不爱也不放，当视线投降。爱的开始都一样，抱着一样的希望，却忘了一样的力量。追赶着的怕受伤，回头看的怕遗憾，直到发现背对着对方。我爱只剩下假象，我们该怎么去说话？难道这就是爱情最后的模样？有爱却很伤，不爱也不放，当视线投降。 人与人最大的区别，不是做什么工作，吃鱼还是熊掌，而是你会不会为自己打赏。获取平静，触摸幸福，长久的平静与幸福是你的事业、财富、伴侣、朋友都无法给予的。你必须找到与自己的厌倦、不甘、欲望相处的方法。

了眼睛，却看到这样血肉模糊的风景。 如果有如果，也要这样过，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我，记忆会模糊，心却更清楚，哪怕说相遇是别开始。如果有如果，也要这样过。如果没有你，何必要有我？身体是地图，记住相遇是离别倒数。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最早听到亚亚孟庭苇的那首歌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199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一袭白衣的女子飘上舞台，端庄而又妩媚。她唱的这首歌有点偏悲情，好像并不太适合春晚喜庆的氛围。但是由于旋律十分柔美，再加上这样一个女生如此的清纯可人，仿佛让时间在那一刻开了一个口似的。出乎亚亚意料的是，在参加之后她才知道，原来全国有十几亿人都在看这台晚会，人气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此后就算大家不认识孟庭苇，也起码都会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当年亚亚在民歌餐厅驻唱，就是靠着如蜜的声音被星探发掘。那时候他还在读中学，之所以会答应签约，是因为他觉得卡带上印有自己的照片，还能听到自己的歌声，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在发行了两张专辑之后，第三专《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大红特红，全亚洲卖出了500多万张。直到这个时候，亚亚才感觉到自己红了，因为他发现自己去买菜、去超市，甚至走在路上，都会有人找他签名。那个时候，大家都叫他月亮公主。孟庭苇的好歌实在是太多了，但是你会发现这些歌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名字都特别长。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起码都是8个字以上。还有那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更是影响深远。后来有两个男生组成了一个乐队，就叫做好妹妹乐队。在出道第10年，亚亚突然宣布退出演艺圈。当时的各大综艺节目为了收视率，让明星谈八卦聊隐私，甚至不惜出卖朋友的隐私当卖点，这让她感觉很糟糕。在很多人心中，亚亚就是一个几近完美的人，婚姻的不完美并不会让她失去对生活的信念，没准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歌曲《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吹吹落花满地，找不到

样的。假如我不放手你，多年以后会怪我恨我或感动。假如 我的身边有形形色色的人，不同的职业、收入，已婚或者未婚的。认真观察他们的生活，我发现世界上的人只有两类，一类是买菜的，另外一类是买完菜不忘了给自己买一把花的。我们总是很容易看到他人生活的光鲜亮丽之处，其实大家都要兼顾爱情、婚姻、事业、社交、成长、情趣，谁比谁活得容易呢？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无论生活境遇如何，你都要保留一件事情，一方天地，能让自己获得暂时的平静，并且由衷的感叹生活真美啊。

起伴侣忘了不羁，也至少忘记当初为何在一起，到最后忘记眼神，忘记脸庞，忘记身体，怕只怕我们忘了决心忘记，不能够忘记爱情，忘记伴侣，忘了孤寂，就试着忘记什么叫做回忆，到最后忘记呼吸，忘记心跳，忘了自己爱过谁的心又有什么关系。 当你在负重前行的时候，永远都不要忘记取悦自己，你的苦与乐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你的心情要有自己负责。与拥有一个知己相比，更容易的是拥有一座花园，里面装满让自己愉悦的小事儿，随时可以拿出来抚慰平庸生活给你带来的失望与伤害。其实我们拼命努力是为了与更美好的一切在一起，所以你要不断的以美好的事儿为自己打赏。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听到歌曲你是不是我最疼爱的人。 为什么不说？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